希望在等。 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1988年，音乐魔术师张雨生也是凭借着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这是一首励志作品，歌曲节奏是属于那种明快的，激发了很多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找到了自信，让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朋友都找到了方向。张雨生呢，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在歌曲当中也是塑造了一个不懈奋斗的新兴人类的形象，虽然说也彷徨过，但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，所以认真的生活，不虚度光阴，这是每时每刻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哈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导航就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跟各位开启了30分钟的音乐之旅，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，来听韩笑的《飞天》以及爱乐团《天涯》。 如果沧海枯了，还有一滴泪，那也是为你空的1000个轮。蓦然回首中，斩不断的千千绊绊，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画里飞。原来缘散缘如水。 沙流沙满天飞，谁为你憔悴？不过是原来缘散缘如水。

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，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前行。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听到了龙飘飘的歌声哈，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怎能再回头》。很多人呢对龙飘飘并不陌生，父母和爷爷奶奶当时都听过龙飘飘的歌，什么夜来香啊、舞女啊、昨夜星辰、美酒加咖啡、给我一个吻等等等等哈。当时呢感觉过年的时候没有龙飘飘的嗓音都是不太像过年，江小玲珑的龙飘飘呢却有着吉普赛女郎的个性。出道歌坛之后呢，她总是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的到处去玩，到处的去工作，然后呢在龙飘飘的一本又一本的行程日记当中密集的出国记号，让她比候鸟更不定期的在东南亚。龙飘飘呢是市场的一个宠儿，而在欧洲呢也能够买到他的专辑，而且呢龙式唱腔在侨界是断动人的乡音。今天的30分钟音乐导航就跟各位急急忙忙的要结束了，来听这一首歌，或许会是一世的爱，以及关正杰带来的大约别离时。明天见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大米颗颗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 大米不卖，我们只免费送，限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个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。 免费送大米，还是福临门的？ 没错，平安车险送的不只是平安，还有我们对客户一份真诚又实在的心意。快快拨打4008-6个0，一份真心等待您的领取。投保更有福利相送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记住哦，限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个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，快快拨打吧。